音乐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的开场有一点不一样哈，就这样，在这样一个有一点阴冷的午后，我们不妨让音乐来暖暖心。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位全能的鬼才，你可能听说过他，米津玄师。米津玄师，这是一位来自日本刚刚30岁出头的男人，他被大众调侃说什么？说除了生孩子什么都会，因为太全能了。也许有人是从大热的歌曲《蓝梦》当中知道他的，但是这绝对不是他唯一的高光点。这是一位很有创造力的年轻的艺术家，在歌曲方面，从早期的另类风格到写出了后来受到大家所喜欢的主流经典。从不被理解到后来的直达内心，再到抚慰人心的励志和温情。在插画方面，虽然他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训练，但是却能展示出自成一派的那种艺术风格。同时他还能将歌曲视觉化，给我们传递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趣。除此之外呢，他还是一位设计师。你知道吗？他以自己的歌曲为蓝本，推出了一个个人的室内品牌，从香水到冰淇淋，跨度真的是特别大。听到这儿，也许你会说哈啊，多妻一人嘛，多才多艺很正常。但是你知道吗？有一点，他在20岁那年被查出了高功能自闭症，真的是很佩服他，在有社会交往有一点点障碍的情况下，他找到了艺术这个突破口，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开启一段有关于创造的音乐之旅，我们一起来感受创造生活的那些力量跟美好。万物生长靠太阳，那除了阳光还有什么？是，就是此刻全北京都在下的雨水。 谁规定雪的形状恰好精准计量，一个嫩芽不停长，静看雪把牵长，一样还是都不一样，沉溺在水里流淌，平常的事情不平常，地下也能传来回响。管他摸得着的摸不着的都是我的，你还能怎样，尽管梦一场。管好的坏的真的假的美的丑的我都不躲藏，才不害怕三条生长。人们抬头望，唤出一个名叫信仰的目光，他在天上讲人间要有光，就长出太阳。在水里流淌，平常的事情不平常，地下 也能成为回响。而踏过荆棘尘土飞扬，风吹草低见牛羊，飞鹰扑空传来歌声悠扬，我迎着桂花娘，模样的是不一样的芬芳，香亭闻着百花香，模样的是不一样的狂妄，三月看万物生长。 这首歌叫做《万物生长》，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感受到了一种勃发的生命力，感受到了自然当中雨水最原始的那种感召，很想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舞蹈，一起创造，一起去过多姿多彩的人生，对吗？这首歌怎么讲，你会听到有纷飞的雪花，你会听到有破土的嫩芽，好像还有骏马的声音，好像还有百花散香的感觉，见证了万物的生长。我觉得是时候在一年的来到的快第十个月份的时候，该见证自己的成长了。这是一个换季的时节，所以我在想各种收纳整理包括创造达人都会再次浮出的水面。那今天和大家想来说一说这一季你的那些家装小心得小设计是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各位在路上的时候还真的是要小心一些了。谢谢北京五号线，他说受到高空槽和低窝切变的共同影响，今天至26号北京阴雨连绵，持续的时间将会超过60小时，降雨有间歇性阶段性强弱变化特点，预计今天晚间今天夜间的降雨强度更大一些，大部分地区以中雨局地大雨，那其他时段都是以淅淅沥沥时强时弱的小雨为主。这次也要提醒大家了，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雨势很平缓，累计雨量大，在26号的傍晚前后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 喜欢看漫画的小孩，他习惯自己发呆，对人群又很期待，长大的感觉是难免，总爱乱想发生过的，总在梦里重复。 握不住时间，也没找到想要的答案，理想也曾绽放。我们的生活虽像一个圈，可年纪只长不退不虚幻，要相信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会有想要的答案，理想 也曾绽放。我们的生活虽像一个圈，可年纪只长不退不循环，要相信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会有。我们的生活虽像一个圈，可年 小孩跨过万座山河就会变成大人，而大人就算唱再多童年的儿歌，忘去生活中的一些规则，也变不回小孩了。这首《在路上》来自张小火和周周 ZXR， 为你心里的小孩再唱一首歌吧。这两位歌手声音是很温柔的，跟我们讲述了一个简单又平常的道理，就是大多数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会过得像设想那样的热烈跟精彩，但是我们也要相信那些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也会有意义的。在于什么？在于你的设计。8216说了，最近给家进行的一个小设计，就是把家里的半面墙做成了生日祝福墙，特别好，是把那些照片打印出来，然后按照年份一张一张的挂上去，给人一看就很有感觉那种，对吗？这个季节我给家里做的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先扔掉了很多今年不用的东西，然后添置了两个带轮儿的小推车，每个推车有三层，我把一些小物件儿零碎都往小推车上放，你知道那种想要时拿过来，不想要时推一边，同时打扫卫生的时候你还能随时把它挪动地儿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生活就是这样，你有你的设计吗？告诉我好不好。其实每一季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巧思，而我们的生活也在这样的小心思当中变得不一样起来，你说是吧？ 从来不是他们刻画的那种样子，不是谁的王子，讲不出煽情的字，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才执着这段旅途。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一个人聊胜于无，在滚滚浊世绝不把梦交出，尽管过程多残酷。酸酸的，渗出泪水咸咸的，总有某个时刻碰出爱是暖暖的，心里一直有你，为了你我不放弃，

结局带走。不知道走多少数不清的春秋，总会有很多个你在身后。 32立的大男孩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写的，我觉得是一部语言的日记。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在吉他，在细弦之间，在黑与白的琴键之间，在大鼓和小鼓的交错敲击之间，把这样的情绪表达得很真切。我们永远都会在。其实很多生活当中的故事不像我们印象里的那么热血，就是一种经过岁月的累积之后有的沉淀和反省心思。我觉得经由这样的音乐，我们可以把它很好的释放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首歌的最后那个和声的部分哈、据说这是旅行团乐队和他多年来的歌迷们一起在录音室录制的。你想想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很温馨很美好。大家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却因为同一件事情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聚在一起，我想想都觉得好感动。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召集一下收音机前想参与到录制的一些好朋友，我们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我们来唱一首能够代表我们节目气质的歌曲，在年终的时候我们来放给大家听，怎么样，好不好？来，隔空有同意的举个手。没关系的，唱不好是吗？那不叫滥竽充数，我觉得只要你有热情在，这个想法就会成型。生活是创造出来的嘛，对吧？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些好玩的玩法也是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将会给大家来推出这样的一个好想法。发现其实通过节目我们还可以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很多。先来听歌，名字叫《天空》。 我原以为自己无法坚定地走下去，梦想也许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但我却是永远相信童话的小女孩。望着梦想的天空，我也曾犹豫不决， 人生中点点滴滴浮现在脑海，那些曾经一起敲歌打游戏的兄弟，你们如今在哪里？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梦想的天空迷茫多少个日日夜夜？ 望着梦想的天空，想象着梦想成真那一刻、yeah, 也许那是属于我的

dirait bien que c'est toi. On dirait que dans ce monde étrange, on dirait que t'as toujours été on là. Dirait qu'on a tous un ange. On dirait bien que c'est toi. On dirait que dans ce monde étrange. 这是一首法语小歌，名字叫做，翻译过来叫如果。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如果我们在年终的这样一首大合唱，我们开始投票的话，你最中意的歌曲是哪一首呢？欢迎大家此刻进入到我们的专属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到会遇见你聊天室，告诉我。有三首的话，我们就开始开头了。到时候我们决定出来最终的一首，我们可以邀请收音机前的你加入我们其中，每人一句，共同来完成。怎么样？这个想法够不够有创造性呢？ 他让梦想在回忆里留恋，这一梦虽远，这一梦不断。他将语言在行动中变现，这一生有空，这一生不凡。他唱他的不曾，他舞他的曾经，他歌他的不疼，他哭他的疼痛。他说他的不甘，他问他的勇敢，他写他的不愿，他谈他的喜欢。平凡的遮掩，平凡的疏远，骤然在黑夜的大海中出现，不凡的点燃，不凡的耀眼，一贯在风雨中紧闭的双眼，平凡的收敛，平凡的躲闪，突然在刺眼的人群中直面。 这首歌名字叫不凡而生，这个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哈，还是那么治愈，还是那么温暖，就是属于那种微甜但是却不腻的感觉，给我们唱出了那种恋爱心动的感觉。听着这首歌呢，我们好像在这样的深秋的雨天里，好像回到了那个初夏的海滩，浪花拍岸，愿大家历尽阴霾依然有繁星相送。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今天在北京的一个雨季，2021年的9月24号，我们在说一期创造生活的时候，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创意，我们在年底要和大家来一次大合唱。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创意哈， 我第一个提议的，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想把我唱给你听，然后有人提到了电台情歌，也有朋友说到了相亲相爱。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想一想，其实选一首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学起来没那么难的歌，又有一些故事性的歌，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不将就好不好啊？我们好好想一想，然后在节后我们把这件事情热热闹闹的执行起来。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是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做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烈太温柔，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这首歌叫不将就，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到何以笙箫默里的经典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这是李荣浩为电影量身创作的歌，走心又带感，对吧？唱尽了很多城市男女的心声。 人被生活打败的一个标志就是凡事都喜欢退一步，想着哎，凑合凑合也就过去了吧。事业是这样，爱情也是这样，因为将就就凑合了，就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当中。所以今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听到李荣浩用他独特的嗓音告诉你，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要一起走到白首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顿悟的感觉？你呢？你有多久没有给自己说出这样很有勇气的话了呢？我想起来去年看过的一个综艺啊，在那个节目当中有一位歌手向大家展示他的家，他叫黄雅莉，很温暖的壁炉，然后有一棵穿毛衣的树，然后是用吸管拼贴的梵高的星空，装饰的特别有温度。让我吃惊的是，其实他这样精心设计的房子是租来的。在这个城市当中，我知道很多朋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去租住房子，为了自己，为了孩子。很多人觉得租的房子将就着住就好了，可是小黄同学的回答让我印象很深，他说房子是租的，可是日子不是租的呀。对呀，日子是我们自己的，对吗？将就着过也是一天，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也是一天。所以多打消一些将就的念头吧，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能把生活过成诗，你说呢？如果说刚才的这首歌教我们怎么样去奋力，那这一首就将教会我们如何与自我和解。如果你也这样过， 你是否也曾经彻夜难眠？也许昨天，也许已经多年，是否也会莫名其妙流泪？在洗手间，在阳台边，所有人都说最欣赏你的洒脱，你笑得最多，永远不会落寞。你只有会远行，虽然整晚在枯坐，看远方翻白，看着世界的轮廓。如果你也这样过，或者正在这样着，有个黑洞在吞噬你曾热爱的生活。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内心的角落，内心着你的角落，怎么说？也许想过，应该更多。我曾想过，听我说，听我认真的说，这条路我也来过，一样如此低落，一样如此低落。 这是一首来自尤长靖的《如果你也这样过》，邀请到了韩寒来完成的词作。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棒，也是近一两年我很少听到的，能让自己特别怎么说，特别有奋进感觉的一首歌。他对人生的内核其实是进行了一点剖析的，就像我们熟悉的公路电影一样，他很循序渐进的用他很明亮的嗓音把我们置于情绪的命题当中，也把我们这些听众都圈了进来，对吗？如果你也这样过，这样是哪样呢？大概一两句话是解释不太清楚的，或许就是在哪一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意识到了妥协，或者是意识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的节目在今年会有一个爱心行动，我们会用大家每一期节目进来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给我们的奖励，用作储备金备用金，我们来购买一批打击乐器，帮助山村的小学建立一支打击乐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有一位小张老师，来自央幼儿毕业的专业的打击乐老师要加入其中，特别棒，举手欢迎。今天我在节目里面再一次表扬一下他。也还有很多朋友希望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公益行动当中，想带着孩子参与，没有问题。我们在节后我们会推出一个时间，和大家重点来说一说我们在今年年底还要进行的这样一些特别的行动。除了我刚才在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突发奇想而来的我们一起共唱一首歌的号召，我们此外还有这样一个行动，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记得我们听广播也可以做公益，即便你没有跟我亲身前去也没有关系，你在每次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进到我们的聊天室，就是做了公益。看一下时间，不多了。有一位朋友说得好，我们总是在听好歌的过程当中，时间就这样悄悄溜走了。最后的一支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奇幻的冒险电影《阿拉丁》的中文版的主题歌。这个电影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哈，即便没有看过，可能小时候的童话也都看过，就是善良的穷小子阿拉丁和勇敢的茉莉公主，他们浪漫邂逅之后，在愿望神灯的帮助下共同踏上了一个魔幻之旅的故事。希望今天的歌声能够帮助大家倾听自我，倾听内心的向往，好吗？你的故事我的歌，陪你淋小雨，看你收获小幸福。感谢收听，我是刘慧，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不要忘了这个星期天可是要上班的哟。下周一午后三点钟，希望还会遇见你。 最美的夜，坐上这张神奇的魔毯，超越了疆界，新的世界，给你奇妙的新体验，找自己的方向，凭着信念，勇敢敢梦。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即日起，大闸蟹即将开湖了。还未买大闸蟹的您还在等什么呢？一年一季的饕餮盛宴，肥美浓郁，此时不长，更待何时？在北广购物购买大闸蟹，首单即享95折优惠，订购两单即享9折优惠，订购5单以上即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